太久的心可以再次拥有他的爱情。爱情永驻，

请为1033情感纪念册，情感纪念册。 Can you wait for my cue? Stand by. 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，